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湖面里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桂英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到夜间，本市的扩散条件呈现逐渐转差的趋势，大气透明度继续下降，空气中的污染物进一步积累，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，西部山区有阵雨，北转东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见晴，有轻雾，东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西吴先王的义军占领了芜湖关，大家到了帅府歇马，出榜安民，抚育老百姓，宣布义军的政策和法令，老百姓非常高兴啊。说朱元璋最不痛快的就是常遇春不在眼前，朱元璋连饭也吃不下去了，派了很多的人打探常遇春的下落，无奈烟空信了，踪迹皆无。一连着就过了几天呢，经过大家的苦劝，朱元璋勉强抖擞精神，算升听议事。哎，说来也巧了，这一天吃罢了早饭，元帅军事主要的大将还有朱元璋商议下一步怎么办，打太平府怎么打，打雨花台怎么打，取南京怎么取，正商讨军务大事，外面报事的乐乐呵呵进来了，报主公，大帅军事，各位英雄，恭喜恭喜，贺喜贺喜。朱元璋一愣，认为呢说常遇春回来了，就问何喜之有。回主公，外边来了一支人马，看那样300-400人吧，为首的有辆车，有几个护车的英雄，非要进城不可。我们问他哪来的，他们说从山西来的，要求见二王千岁胡大海，说胡大海将军的家眷来了。你说这不是喜事吗？朱元璋一听，真是喜事。二嫂来了，我听我二哥说过，自从想当年乱石山弟兄分散之后，家眷各奔西东，始终这就没见过面啊。事隔多年一旦团聚，哪能不说是喜事儿？郭英、汤和、邓玉都乐得了不得，恭喜二哥，贺喜二哥，你快接接嫂子去。胡大海一开始还有点抹不开，后来把脑袋一拨了，好好，同喜同喜，哈哈哈哈，我这老娘们还没死啊，还来了。 老四，我去接接啊，你们谁也不用动，自己人你们都挺忙的，我现在去就来。朱元璋说我就不接了，二哥千万把我二嫂让来，我们要见一见面。好好好好，你放心吧。说着话胡大海往外就走，花云跟着站起来了，主公我也跟着去看看，您说就二王千岁自己都不方便，我跟着做个伴，显着脸上也好看。朱元璋一听有理，叫花云陪着去迎接家眷。这胡大海花云在外边上了马，一直到了南关。你别看占了芜湖关了，城门仍然是闭着，出入要受严格的检查，因为战争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出现。这块离着太平府要不远，要开着城门，一旦援兵突然袭击怎么办呢？所以千斤闸板吊桥都挑着。胡大海和花云领着亲兵卫队顺着马道上了城，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手扒垛口往城外观瞧。老胡把大黑脑袋探出去往下一看，军兵说的不假，有个三四百人，都是喽啰兵的打扮，但挺整齐，身上一色都是蓝衣服，打上裹腿蹬着洒鞋，看那意思是走长途，每个人脸上都一层土，跟小鬼差不多。正中央有一辆骡车帘放着，有个大青骡子驾着辕，有个大花骡子拉着长套，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站着，仰脸往城上看。他再往轿车的旁边一瞅，三匹马，有两匹马上端坐两个人，这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年纪都在三十五六岁，两个人都是白脸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阔，都是黑胡，还穿着一样的衣服，都是绛紫色扎巾，绛紫色箭袖，外配银灰色英雄大氅，腰中悬剑，鸟翅环得胜钩都挂着刀，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。这两个人他一看是谁呀？正是自己的小舅子金良金栋，他老丈人就是山西万宝山老筛还金有德。这金有德的俩儿子一对双棒，胡大海一个小舅子，哎呀这没说的了，真是一家人了，不用问，车上坐的是自己的老婆了。可他往金良金栋旁边一看，有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个小伙子，哟，这小伙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太漂亮，看年纪二十左右岁，一张姐面，弯弯的眼眉，黑针针大豹子眼，长眼着毛往上卷卷着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元宝的耳朵，左右还带俩酒坑，你要乍眼一瞅是个姑娘，仔细一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又是个俊大的小伙子，扎金箭袖，腰中悬剑，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特殊的兵刃。胡大海可不知这个兵刃叫什么名，书中代言这条武器叫七宝毒龙铲，那意思啊，好像大铁锹三面是刃，这铲头长了下有一尺八，锃明刷亮，这条铲杆是一条龙， 龙尾就是杆转，那上面雕花套龙啊，这条武器是闪闪放光。这小伙是谁呢？郭大海看了半天不认识，把脑瓜子一扑棱，下边是金良金东吗？单说二位公子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姐夫，可找着你了！二将甩凳下马，躬身施礼，姐夫，把我姐姐都想死了，咱一家人没有不想你的，好不容易在这相见了，姐姐，我姐夫来了，对着骡车里面就喊。这时候金良金栋把车帘打开，放了个小板凳，金氏夫人在里边出来了。再看金氏夫人也是徐娘半老啊，两鬓稍微有几根白发，按这个岁数来说不应当白，可见有点太操心了，衣着朴素，举止坐落大方。金氏仰面看了看，哎，将军一向可好，我们来找你来了，赶紧把城开开，让我们进去吧。 哎呦， 胡大海鼻子一酸呢，好像没哭出来。 哎， 人生在世真不容易呀，悲欢离合呀，今天见了面了。老婆子，你料等片刻，我这就开城啊。哎，金氏啊，我这小伙我不认得他是谁。金氏用手一指，你还不知道这是谁呢，这就是咱的孩儿胡德济，老胡的儿子胡德济。胡德海一听好像没在城上掉下来，什么呀，我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哎呦儿子。再看胡德济从马上跳下来，撩衣服跪倒在城下，爹爹，儿给爹爹行礼了。看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啊。老胡把眼泪擦擦，等着等着，我这就命人开城。你说把城一开，接进去不就完事儿了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花云呢，跟胡德海闹着玩，两个人平常你捅我，我捅你，一点正形都没有。这花云在旁边看着，对别人他不想别的，他看着这胡德济，心里讲着有意思。胡德海刚要开城，他掐了胡德海大腿一下，问掐我干什么？老胡啊，我来的这是谁？ 我老婆子，你听什么来的你？ 那是我俩小舅子，那个长得好看的小孩呢？ 我儿子。 我说老胡这玩意儿，我说这话不对，对不对啊？就你这模样，你瞅着你长什么样呢？就你这黑的脑袋能有这儿子啊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我听你跟我说了，你跟大嫂离别20年了，我怎么平地蹦出个大小子来啊？哎，你别看我大嫂子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、啊。这人年轻前是个漂亮人，现在也不丑啊。我这些20来年，他能守得住，不是有了外遇了， 给你找了个野孩子，管你叫爹呀？哎，你说挺大个将军说这话掉价吧？他就这么一种人呢。胡德海不听便罢，听华云这么一说，唰的脸沉起来了。正碰动老胡一件心事。你看闹着玩分场合分地点，要一般的比这深，胡德海不称心。可华云是闹着玩不假，正碰到老胡的心上。老胡脑袋唰啦一转个，这这这今世啊，对了，好剑碑，怪不得风言风语，我早就有耳闻呢。哎，你哪是跟我真心实意啊？我胡德海逃门在外，你在家里头寻花问柳，如今跑了这么个野种，管我叫爹呀？我才不承认呢！我老胡正想着这，吩咐了一声：“来，关门紧闭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城。”你说纸糊驴大嗓门的城头人一朝着底下听见了，金良金动就说：“姐夫，开城啊！我们都没吃饭呢。”等着进城休息，你磨磨蹭蹭怎么这么慢？金良金动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两国战争的时候，我们得加点注意。你说把城门一开一放，你们倘若援兵乘虚而入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啊。现在不能让你们进城，解放怎么不让进城呢？你看看，不让进就是不让进啊！废话少说，解放，那我们住的什么地方？你莫往那边看看，东北方向离这八里地那有片树林，叫孤树林。你们先在那儿过夜吧，啊！我跟大帅主公请示请示，多咱让你们进城，我再告诉你们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我你要再在这啰嗦，我可要命人开弓放箭了。这好比冷水泼头啊！一家人哭着走了，胡大海带着花云。从长城下来，回到帅府议事厅，面见西吴王和大帅徐达，人家啊都准备好了，命令厨房准备全羊的酒席，给胡大海收拾出一个院子来，这里边正在布置。朱元璋呢？就等着二嫂进城，一家人团聚，好好谈谈。对二哥也有好处，对磕头的弟兄也有好处。没想到胡德海沉着个脸蛋子回来，从脸上就看出来，胡德海十分不高兴。西吴先王很纳闷呢。怎么回事二哥？我二嫂呢？是这么回事，我没让他们进城啊，让他们在孤树林暂且歇马，这事儿以后再提吧。哎，二哥，我二嫂千山万水来了，为何不让进城呢？让咱们到树林里住着干什么呢？你这是何意？哎，老四啊，咱不常讲吗？人行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尤其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人都有， 你说光接你二嫂了，把城门一开，要有敌人趁虚而入，我能担得了那个责任吗？还要谨慎为妙。行行行，该商讨事儿咱就商讨事儿，这个事儿把它搁在一边吧。啊，胡大海说话办事有点反常，朱元璋心里头更画着问号呢。可大家怎么问，胡大海也不说，谈了个三言五语，就见老胡站起来，用手一捂脑袋，哎呦哎呦，老四，大帅，今天我有点头疼啊，我告个假，回去歇会儿啊，告假喽。嗯，他走了。朱元璋就问华云，方才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？华云也没敢说，要不因为他闹着玩，胡子海也不能这样。华云心里说话，像这种人呢，不能跟他说玩笑，你看跟外国鸡一样，说变就变，他怕自己担责任呢，也没敢吐露真情，支支吾吾。朱元璋更纳闷了，元帅徐达就感觉到问题严重啊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日头就往西转了，吃完了晚饭，徐达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叫各位大将到厅前议事。时间不大，20几名大将来到帅府议事厅，徐达传令，头一指令给宝枪大将张兴祖，让张兴祖守护芜湖关的四城，没有我的令箭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，如果没有令箭就把他放出城去，唯你试问，对不对？宝枪将张兴祖领令下去了。徐达拿过第二指令来，丁德兴听令，斩！丁德兴躬身施礼。那位说，丁德兴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又归到义军队伍里边了呢？原来前文书咱说过，丁德兴跟乱石山的弟兄在良乡县被援兵冲散，各奔他乡。这皂袍大将啊，单人匹马落荒而走，后来也流落到安徽一带。原来当初他就是占山的，以后无路可走，又回了黑风山，仍然当他头把金交椅的总辖大寨主。这么些年呢，他就是这么混的。后来听说朱元璋自立为西吴贤王，渔桥兵变，襄阳起义，越来势力越大，皂袍将军非常高兴，总想去投奔，没有那个机会。等啊等啊，后来机会来了，在朱元璋攻打乱石山的时候，丁德兴领着1000精兵前去支援，就这样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老丁啊又回来了，现在身为后军主将，在义军里面负担着主要的责任。元帅徐达抄起二指令来，把他叫过来，丁德兴，我命令你今夜晚间在芜湖关巡逻，有什么异常的事情速报我知。我看这意思，今晚非出事不可，你要多加谨慎为妙。